除夕晚会啊。 除夕晚会 啊，除夕晚会今儿可好啊，我早就来了啊，今天节目精彩极了，人家都来了，你好好看看，好好跟人学学、嗯、别老觉得自个儿怪不错的啊，好好跟人学学。 你呀听不见， 大回串、啊、 大回串 事都穿在一块儿了，好几个小时，精彩极了。 哼，我这说话竟跟我打岔， 这人 太可气。 听京戏啊？ 谁呀、 啊、京戏有啊，刚才演了，你没看吗？没关系，你想听什么告诉我，我跟导演说给你安排。 安排什么呀？ 好不好， 你跟我这净瞎说。 武家坡呀、啊、 武家坡， 武家坡你就别找人家了，我给你唱两句不完了吗、哦、我会唱，你我给你唱两句啊。铁定银三两三，那家去把家安，买绫罗火绸缎，做一个美好的夫妻，咱们过上几年呢、 啊、行吗？我唱的， 我唱的一般啊，不太好。 我是说呀，跟你这说话忒费劲。 哦，追韩信、 哎、追韩信， 追韩信也会，我给你唱两句啊。催马加鞭往前赶呐、 啊！厉害劲， 厉害劲！ 这位这耳音不怎么样，唱的还可以。 好，谢谢表扬。 哎，这你听见了？ 不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快趁这会儿快说。 我说你呀、啊。唱的不怎么样， 还接着唱呢？ 什么接着唱？ 唱什么呀？你快说， 什么也别说了。啊、你呀，跟我这儿净装傻。 倒玉马呀？ 哎，倒玉马， 倒玉马我也会，我给你唱两句啊。 你会的还挺多。 请救命白旗在，去一。听人你说， 我呀明白了 啊！ 我先把他对付走、嗯，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表演。 听什么？我给你唱。 喂，我说 啊，哎，我不姓郭， 哎、我知道 姓侯。 啊，你呀听不见、嗯， 上法院。哎呦，大姐姐上法院干嘛去啊？不是，过两天再说，先压下。 不是，你呀听不见、嗯，我跟你说话呀、嗯、太劳神。 哦，告一个人呐？ 啊， 你要告谁呀？ 谁也不告。 告吴老道啊， 吴老道， 人家是出家人，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你告 你别告人，有什么事儿、啊、咱把他，你好好谈谈就完了。 啊、行了行了 啊， 我说你这耳朵有病。 哦，告谁还不一定呢。 嗯， 没关系，想好了再去，要不然不受理。 嗯，你这病还真顽固。 哟，先告柯里木啊， 柯里木， 柯里木怎么招你了？那是我们朋友啊，你可别告人家啊。 我 告诉你，不行。 我知道，柯里木啊，人家上新疆了。 哦，再告李双江啊。 嗯， 李双江怎么了？那也是我朋友，你不许告人家啊。 这都谁跟谁呀、啊？ 哎呦，还有蒋大为呢。啊，这人怎么了？你怎么净告唱歌的呀你啊？我明白了，你嫉妒人家，人家比你强是不是？啊， 你呀，我瞧出来了，跟我这儿诚心 告姜昆 啊？ 哎呦，你可不能告他，那是我们同行，那小孩好着呢，那小孩。那你告姜昆干什么？你告姜昆打我这儿都不行。你这 留神姜昆跟你急， 拿你们家一捆凉席， 胡说八道， 一双手套， 哪跟哪儿啊？ 还有两条裤衩呢。 我跟你讲，他可不至于，你可太可气了， 倒手又卖马迹了。 嗨， 人家不缺这个，你告人家干什么呀？ 我说你这耳音太沉。 哦，你要找人呐？找谁？你告诉我，我认人多。你找谁？ 你呀、啊，别老跟我这样。 搞对象啊？哦，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呢？你看上谁了？你告诉我，我跟你说去。 哎呀，今天碰上他，我算倒了霉呀、 啊。哦，殷秀梅呀、 啊？啊？ 你有音就没说不行啊，人都结婚了那个了，你找一没结婚的我跟你说说。 不是，你要胡说我跟你急。 叶礼仪呀、啊、哎呦，叶礼仪人那是香港户口，你办不了那个。 这哪儿办的、 哎、外地的，你找一本地的我给你 啊。你跟我开着玩笑不应当。 尤本昌啊，那是男的呀，那是啊。你找女的，男的，他扮你孙二娘是假的，你知道吧？ 好好好，有本事你跟我这儿闹一夜。 哦，你要娶猪八戒啊？合适。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打岔，节奏紧凑，元素丰富啊。

我把最近读过的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读懂中国经济》，第二本书是《影响未来的新科技》。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上有浮尘，北风四级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到梗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可以迅速孤论八大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梗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呢，我们主要请您听的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相声名作，姜昆、李文华合说的《我的改革》，哎，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在大家转变思想的过程当中啊，有些人思想跟不上，有点落后。相声工作者们对这种情况，对这种人物进行了一定的讽刺啊，或者说是善意的劝诫。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我的改革》，由姜昆、李文华合说。 我们能为大家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特别高兴。 说的是真心话， 真的。 不信你们看，高兴的脸上就像开了一朵花似的，这个。 且心眼里高兴。 哎，我看得最清楚，这块的花纹特别像洛阳牡丹。 再抹点颜色就是唐三彩了。 说的还都是河南的特产。 我们刚从洛阳来嘛， 给大家唱一支歌。 哦，你还会唱？ 哆来咪炒辣子鸡， 炒辣子鸡， 咪来哆红烧肉， 红烧肉， 炒辣子鸡一毛七。红烧肉2.9， 这俩菜都不贵。 软米饭了馅。 行行，你唱的是什么呀？ 我唱的这是创作歌曲。 谁写的呀？ 我写的。 叫什么名字呀？ 小炒。 小炒。 到人。 等等，怎么叫小炒啊？ 您这个人学习不学习啊？ 学习啊。 跟形式不跟形式？ 跟形式就炒辣子鸡。 现在搞改革不让吃大锅饭了，你不练练小炒行了呀？ 这越听越糊涂。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知道，你是演员。 我是歌唱演员。 哦，唱歌的呀？ 合唱团的。 你是唱什么声部的？ 什么？ 不是合唱团吗？ 合唱团 啊，唱什么声部的？ 声部是什么东西？是。 哎呦，这都不知道。这些高音、低音、中音。 高音我上不去。 低音呢？ 低音下不来。 就剩中音了。 中音够不着。 高不成低不就够不着。那你怎么进的这合唱团呢？ 反正我也干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多年连声部都没找着。 一开始嗓子不错，哦，一考试的时候挺好的。 是啊， 结果练着练着也不知怎么这嗓子分叉了。 行， 人家一唱，人家从上边走，我一唱，从两边出去。 你说他这嗓子怎么练的？ 因为这个领导要让我改行， 连声部都找不着，还不改行？ 我说没门，我既然考上这合唱团了，我就吃上这文工团了。 不是，吃是吃，找不着声部，你 找不着声部怕什么的？我看跟我个儿差不多的，我就往他边上一站。演出的时候他唱什么我唱什么，他要嫌我吵得慌，我光嘎巴嘴不出声。不 就老不出声啊？ 偶尔也出两句啊。 哦，偶尔。哟，那怎么唱啊？ 其实很好唱。 是吗？ 像我们过去唱的那个歌，给你学一段，往这一站。公社是唱情好，社员嘿也挺好的。 这还挺好。 知道我这是唱合唱的。 不知道呢？ 不知道，以为我接触不良。 好嘛，哎呦。就这样你愣干了二十多年。 哎，我是二十年如一日，小车不倒只管推。这 他这混日子呢。 我们领导也这么说我呀。 是不是 现在要搞什么业务考核了 啊？都这样啊。 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下台吗？ 你站在台上老干嘎巴嘴不出声，还不让你下去？ 没那么容易。我现在反正我看清楚了。 看清什么了？ 现在是退休嫌我小，提干嫌我老，我混两天拉倒。 那你就接着混吧。 哎，混混我也得找他们提意见。 你还提什么意见？ 我说你们搞改革我支持。改革谁不支持？对不对？ 对， 你们嫌我嗓子不好了，我可以不唱歌。哦，我当指挥行不行？ 对，那指挥你会吗？ 闭着眼就干了。 瞎指挥啊？ 瞎指挥干什么呀？我练过。 哦，练过指挥， 练过胳膊腿广播体操什么的，这一顿。 别抬腿了，回再把那谱台子给踢倒了。 我用那个干什么？我不用那个。 对了，你也不认识那个。 你别看不起人，我合唱团我那谱我不认识啊。不就那蛤蟆咕噔吗？一个 那什么，那叫五线谱。 我知道叫五线谱，我怕说五线谱你听不懂。 哎呦，他还照顾我呢。 我给你念那五线谱。哆来咪发嗦西， 还是那小丑，还是小丑。 这是我的创作歌曲。 哦，还会搞创作？ 搞创作，你这改革了，你想办法自谋生路嘛，是不是？哎，我看他们作曲家不错。 是吗？ 你说这个作曲家嘿，晚上没事的时候往屋子里头闭着眼睛那么一坐，然后睁开了以后把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回这么一倒腾，画点道弄点盖，抄好了以后送到报刊杂志一发表，过两天有人给他寄钱。 他就看见钱了。 哎，这东西不错。 人家那是作曲， 将来我就干这个了。 这作曲你有基础吗？ 闭着眼就干了。 还是瞎干。 瞎干干什么？那天说我作曲了，作曲了，晚上坐着坐着，嘿，一晚上我做出来六个。 一晚上写六个？ 当然不见得全行，蒙上哪个是哪个。 对对，连蒙带混吧。 抄好了以后搁在兜里头，咱找那编辑去。 哦，让他们看看。 不能一下都拿出来。 是啊， 往那一站。编辑同志，我作曲了，请看。 这怎么样啊？ 啊，不行。这还一个。 这怎么样呢？ 这也不行。哦， 这行吗？ 这个也不行。走。 他这变戏法呢，一个人 还不行。 嘎着窝这也有、啊、 我挠挠痒痒，我 那毛病还不少。 你说都不行，我可有意见。 又有意见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唱歌不让我唱歌，指挥也不让我当，我写个曲子你们都说不行。你们这 那说明你的水平太差了。 太差，我也不是差一年半年的了。我 这还光荣啊？ 也不能让我没工作干呢。 是，你可以学习呀、啊、 学习啊、嗯、学习给夜班费吗？ 这也要钱呐、 啊！那我走，干嘛？怎么学啊？ 从头学起。 从头学。 对， 这么大个子，从头学。上一年级背着一小花书包，批准我入队，给我戴红领巾。我这么憨的脖子，我该戴得上去吗？ 那能批准你入队吗？ 那干嘛让我学习啊？ 让你加强基础学习。 加强基础学习？那是学员干的事，我不干。 那你说你干什么？ 搞改革了，我想想办法。 你想吧。 我一人我唱合唱。 那可以。 唱得了合唱吗？ 还是的呀。 我一人唱二重唱。 那得俩人唱。 我能出俩声。我说 那俩唱啊要。 我唱四重唱。 那得四个人。 我呀、啊、我干一个半。 那什么叫一个半呢？ 一个半你都不懂啊。 怎么个一个半呢？ 艺术改革办公室一个半。 哦，一格半， 我自己成立的艺术团体的咨询机构，怎么样？ 大伙儿有事儿都问你。 哎，一格半改革了。 哦， 我负责。 哦， 我都想好了一个大办公室，我要是负责的话，嘿，我底下我弄上两个秘书，三个创作员，四个衙役。 你当县官。 县官干嘛？ 衙役干嘛呀？ 衙役办事儿的衙役啊。 那叫办事员。 这叫办事员，四个办事员。人还不能太多了，搞计划生育吗？ 嗨，真是挨得上去。 我们先是科级，后是处级，然后一提干，我就是司机局。 你就开车去了？ 我是司机局。 什么 局？ 司局级。 啊，对了，我就是司局级了。哎，司局级一月挣多少钱？ 你先甭打听价了，你、 啊。我算算啊，处长一般都是一百那个。不是， 要闭上眼睛了。 我这想呢。 想你也瞎想。 瞎想，人家领导给我办公室了。 哦，领导支持你， 三间房子让我负责呀。 哎呦， 我一看，呵，房子还真挺宽敞的。房门口有一个小木牌子，底下写着姜昆，上面有五个大字： 主任办公室， 卫生负责人。 哎，白计划了半天。 我找领导去了，我说你们这不对啊，我是搞前勤的，你们怎么让我弄后勤去了？你们？ 领导说什么呀？ 领导乐了，你看咱们精简机构不能越精越多呀，是不 是？ 你成立那个，你呀、啊，干脆多做一些后勤工作。让你学习，你又不学习。我们领导同志现在也把办公室腾出来让大家练功，我们也多做一些后勤工作，这不是本身也是改革的一步吗？ 这话真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你老向着他们说话干嘛？ 不是真有道理吗？怎么会向着他们呀？ 人家给你涨工资是怎么着？ 这碍不着事，这个。 真是的，这是明显不让我改革。 连办公室都没有还改革 了、那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有大庆精神。 大庆什么精神呢？ 我先治坡后趴窝。 趴窝你也孵不出来。 我孵出来了。 哦，你抱窝了。 我还下蛋了呢。 那什么叫后趴窝呀？ 我计划出来，计划都出来了。 他这计划都孵出来了。 经济改革的计划，向群众做宣传，取得群众的支持。 你怎么宣传呢？ 讲好听的说呀、啊。 哦， 比方说见着您了、哎呀，李老师您好，哎呀，老没见您了、气色真不错啊，让大家看一看，眼睛有神啊，面颊红润，体格魁梧，肌肉有劲，五花三层，膘肥肉嫩。 你这卖肉呢？什么叫五花三层、啊？ 不是，我说你这个身体，哎呀。 你甭夸我 啊！ 干脆你打算说什么吧？ 您知道现在搞改革了吧？ 各行各业都在改 啊！我来给您宣传一下 啊、那好， 这个改革就是不让吃大锅饭了。 对了， 你说这个大锅饭的危害性多大呀？ 的确是这样， 一大锅饭、又搁上鱼，又搁上肉，又搁上鸡，又搁上蛋，让人一吃， 那真是 这哎也挺好吃的是吧？ 还是吃惯大锅饭了。 反正甭管怎么说了，搞改革了、 嗯。 你说改革来改革去，关键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呀？ 这个改革说穿了就是一个字儿。 什么字、啊？ 就是为了 什么字儿啊？ 改革啊！ 啊， 改革当然是改革。 这是 改革就是说穿了呢，就是整个从整个来说呢，就是大家多挣这。 怎样？我说呀。 哎呀，这字儿还真不好说，这字儿。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这个您是比较了解我。 我了解你。 我这个人他是搞前勤的。 就是为了钱。 哎，你这么说可不对了。 这，你这话里话外都带出来。 我刚才说了半天，我有这个字吗？ 有这意思。 有人家我这讲的，我说改革关键就是为了这个，这改革是从整个来讲，收入一多了，大家多挣一点。 这什么呀？这 就是不是？我说改革从那个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字就能表达的，是不是？但是呢，一改革了，大家兜里 这什么？ 哎呀，这没钱我还说不下去，我这个。 你这改革方案就是钱， 有钱怎么了？啊，有钱不是坏事吗？国家也需要多收入嘛。 看你怎么个分配原则。 我有好的分配原则呀。 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得摆对了。 那当然，咱们是倒宝塔型的。 什么叫倒宝塔型呢？ 咱们国家拿大头。 哦，这对。 哎，集体留中头。 这合理。 个人拿大头。 这应该。你这个宝塔怎么两头大呀？ 我是枣核型， 枣核是两头小。 看你管它什么型儿，到时候你兜里就都给你搁满了。 还是就为钱不是？ 不是，不是为了钱。 啊，这不是为钱，干嘛都搁满了啊？ 搁满了是搁满，啊、就是说，我这计划你支持不支持？ 你要改革就为钱，没人支持你。 你甭说为钱，到时候你 不支持， 真不支持？ 不支持。 呀，你说这么大岁数有缺心眼儿的呀？ 你倒不缺心眼儿，你缺钱。 我搞机构改革，你说这领导不支持？ 你越搞人越多嘛。 啊，搞这个经济改革，群众不支持。 经济改革你就为钱吗？ 不能算完，我还有艺术改革。 炒那辣子鸡呀、 啊？辣子鸡，你说的那是内容。 你 形式上咱们改革。 形式怎么改呀、啊？ 票卖的多多的，上座率上去。 啊，你怎么改呀、啊？ 我呀，从节目上下手。分析分析观众，现在什么观众为主啊？ 什么观众为主？ 青年观众为主。 这倒分析 不能演那老节目了，弄二胡在这儿，这个啊，好听吗？那个，就说有那好听的，哒哒啦哒那个，哒哒啦哒那个，听着听着都睡着了。那个，现在你奏乐，你奏什么乐？得奏那个动会的音乐。 动会的音乐。 哎，你奏起来是公家公家公家公家公家公家公这样的。 哦， 让他在底下一坐，浑身想动会儿，蹦这个蹦这个蹦这个蹦这个蹦这个，这才行。 这什么音乐？ 好听啊！到时候啊，那个掌声就起来了。我一号召，咱们全都练起来呀、啊。 都练什么呀？ 小伙子弹弹六弦琴，老同志学学卓别林，个儿高的敲敲汽油桶，个儿小的敲敲洗脸盆。 什么这乱七八糟的？ 这是钢鼓乐队呀、啊，这是。 哦，钢鼓乐队、啊、 引进外国的钢鼓乐队都是汽油桶做的， 是啊， 奏出了音乐好听。 什么声啊？ 咚咚咚咚咚， 这是哀乐。 哎呦，哪儿死人了？ 没死人 啊， 你奏的是哀乐 是吗？咚，哎呦，弄错了，好听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没敲过洗脸盆， 不对呀、啊！你当走资派，你不敲了一个多月来着？ 这你想这干什么？怎么什么都想起来了？ 哎，反正是甭管什么声了。哎呀，大家都练起来，那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然后啊， 你先等着，你们是什么团呢？ 我们是合唱团。 合唱团干嘛都练乐器？ 何止练乐器啊，什么都练。 还练什么？ 男同志敲敲鼓，女同志跳跳舞，中年人练练小分，老年人练练脚尖儿，多时髦啊！一流的节目，到时候一总结我的经验。 哦，都有经验了。 这叫做全面改革，合理经营，迎合观众，一专多能，改革新风，人人欢迎。我的主意，大家讲评。 满嘴胡话，一事无成。 哎，这两句还挺合辙押韵的哈、啊。来了，搁在后头，排在后头这块。 什么叫排在后头？我说你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怎么讲？ 不懂啊。 不是不懂。 你懂。 听不明白。 这还是不懂啊，这个。 我听了耳熟。 怎么耳熟啊？ 哦，对了，好像我们领导也这么夸过我。 哦，这，嗨。那不是夸你 啊， 那是说你不走正路，异想天开，对改革是委屈。 你说什么？ 对改革是委屈。 你这人讲理不讲理啊？ 我怎么不讲理了？ 谁委屈了？ 你呀、啊。 我委屈什么了？我说了那么多东西，我不就是为了大家伙多捞一点吗？ 你呀、啊，先别委屈，你就是为你自己多捞有点。 我捞什么了？你凭良心讲，都改革一年多了，我捞着什么了？我兜里都是空的。我跟你讲， 你兜里满不了。这你的指导思想就不对。 怎么不对啊？ 你是不叫改革，是掉钱眼里去。 这个也说我弄钱不对，那个也说我弄钱不对，那分配我卖节目单去干嘛？还跟人要钱呢呢、哎、 卖节目单应该要钱， 应该要， 那是正当收入， 这就属于正当收入。 对了， 卖了都归我自己。 那当然了，凭什么给你呀、啊、卖的钱得给公家。 给公家，我的呢？ 你有工资， 多劳多得的呢。 卖节目单你想多得什么呀？ 卖节目单那是个多复杂的问题啊！ 卖节目单还复杂呢， 一张节目单那是二分钱。 对呀， 你卖给人家，人家给五分钱，你说你找人家三分钱不找人家是 吧？那你凭什么不找人家 啊？人家买两张，你还得找人家一分吗？ 这都是废话 啊！你买三张的，我还得这那还能找人家钱吗？那个 比印节目单还费劲， 不能让他们给唬住了。哎，人要有改革精神，卖节目单咱们也改革。 卖节目单怎么改革呀？ 我都想好了，咱们是分清大小头，不许乱抽头，还得保证自个儿有赚头。 对，你卖三分钱一张， 那叫提价，不符合党的政策，该二分还是二分，一张二分，十张两毛，一百张两块，咱们是如数上交国家，自己兜里还得落一点。 怎么落的呢？ 我把一张节目单啊撕两半给他卖喽。 以上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我的改革》，下面再请您听一段《迎春曲》。这个作品马三立先生早年演出过，晚年演来更是有风趣的效果，请您欣赏马三立、王凤山的表演。 我呀，是个歌唱家，歌唱家。我这些年呢，搞音乐，搞音乐舞蹈、作曲啊、指挥啊，这个乐队指挥啊。我是唱歌的。 是啊， 女高音 哦，女啊， 唱女高音。 我说您是男的，是女的 啊？ 男的，女的， 男的 啊，男的嘛，女高音。 我说错了，男高音。 哎， 唱歌的 啊，是啊， 唱歌的。 您要是能唱歌，大家都欢迎爱听。 您唱一段， 在这儿不唱 啊？这不唱，不唱，不唱。 这大家这么鼓掌， 欢迎我也不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嗓子也不好 啊。 我改天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唱。 我不能驳大家的面。 别瞎出主意，我不唱， 唱， 我走了。 哎，别走，哎。大家这么鼓掌， 我不是驳，我不是驳面子，我呀，出诊子刚好 啊， 我嗓子不好， 唱个小段，唱个小段， 不错，你就没有准备。 来吧，你来吧， 让我唱，我唱一个小很小的歌啊，以后有机会我再唱这个大的组歌， 可以， 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哎，你有钢琴吗？ 啊， 钢琴， 没有。咚咚咚！你别甭别哎呀！ 没有，我们这儿没有。 你没钢琴吗？ 没有。哪位带钢琴来了？哪位带钢琴来借用一下 啊？ 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哎， 哪位带钢琴？ 哪位也不带。 我问问是谁带钢琴来 了？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悠的吗？ 你有钢琴吗？ 我们也没有。 你们那个呢？ 哪个？ 您拿那个。 哪个？ 您说 哪个？ 这什么？松锦琴 啊？ 松锦琴，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这叫手风琴。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啊？谁都懂。 手风琴， 手风琴没有。 收发室， 收发室， 手发琴，手风琴 没有。 你给我拿来。 没有，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曲艺团，曲艺团弹弦子，拉胡琴，拉大雷。 我拉那个呢？ 啊，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啊， 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我独奏过那个 什么呀？ 那个 这叫什么？ 那个 什么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唱坠子的 不是就那个我这那个 啊 你给我拿那个 这叫什么呀？ 威尔福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成吗？ 威尔福瑞 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 我们这没 了。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干啥来了？ 曲艺弹弦子， 算了，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请各位原谅吧。没有乐器， 哎， 不伴奏，就这么唱了。 哎，对， 要就这么清 唱更好。 没有乐器啊。 嗯， 唱一歌啊。 嗯， 我唱一个迎春曲。 迎春曲。 这歌很不好唱 啊， 这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四分之二音符，哎，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啊， 半拍 啊，半八分音符， 半拍的半拍 十六分音符。 哎，迎春曲。 哎，哈哈。 有大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大的灯笼抱小孩啊，天月拐子大花篮啊，一单一个灯啊，两台。